好，我得差呢条 TGS 2017后半嘅，上次因为时间唔够，讲一半 cut 硬生生 cut 咗。 系大家，我系福田啊。 嗱，上次讲完 Lapus 嗰俾人吐槽话系特种营业嘅战舰具。 冇嘢，因为其实就算你点样讲都好，即系上次都讲过啦，因为系要业内日咧。我开头都睇轻咗，我听咁多人排就算啦，谂住做完啲嘢先排啦。一般人咧都唔系我见到多人排，但系冇用，因为咧嗰啲丑一早已经喺月初已经排晒，即系申请晒。到时咧喺职场玩抽波仔，心谂顶咁，我如果做真系咁，我就要两得试啦。不过其实听翻台湾航空讲到话，只 game 其实根本就系原本 Lapus 嘅玩法，不过话嗰条女就变咗系 VR 模咁样有 3D， 即系你另个转个头咧，即系你转你自己嘅头咧，嗰个人系会有立体感咁样啦。其实玩法系即系好相似。 其实呢个我以前都讲过，好似唔知系咪同你讲定系。开咪讲嘅 ，Lapus 其实而家嘅技，而家啲手机技术要做到真系可以用应用，因为系绝对做到嘅。我嗰句嘢搞乜嘢，不如直情将就系将 Lapus 用手机。 嗱，你点样转头？点解要做 VR 模咧？因为咧，有时可能 唔系而家唔系 VR 已经唔系啦，而家系 AR。 即 系你玩投射嗰种实际啦。 即系总之系虚拟咗啦。点解咁做？因为其实坦白讲，玩 Lapus 呢样嘢，以前用DS 玩咧，都已经几毒噶啦。反正都毒咯，玩嘅人都咁毒咯。即系其实咪毒到尽啦，冇所谓啫。即系应该咧，人哋讲毒到尽头就是赢啊，系咪先？ 冇所谓，其实呢个年头你 AR， 我用你以前呢个时候你用 AR 仲好过，反而而家 VR 我。 唔系，即系我仲点 黑博讲佢其实 AR、VR、MR 咩都好都唔重要，即系话要将呢一样嘢重新包装过俾你班 fans。其实坦白讲，即系 game 嗰个内容都系殊途如同归，唔会有大改变噶嘛，系咪先？不过我哋就唔好讲呢样嘢啦，讲下就一 K 厂除咗呢个 Lapus 之外，咁仲有佢主打当然系 Metal Gear Survive 啦。咁我都系嗰句嗱，即系挂在前面，因为其实咧讲到明咧就唔俾。嚼硬即系近距离嚼 screenshot 唔俾拍片嘅，即系都有啲远景咁影啦。嗱，试就试玩咗啦，即系得到厂方安排啦。所以嗰个系第一件事。我可以客观啲讲就系咧，呢一只真系唔系 Metal Gear 嚟嘅，因为咧佢嘅 engine 睇得出都似系用翻五代嗰啲模组，即系角色模组啦，同埋嗰啲场景嗰啲，即系嗰啲唔系讲紧个场景，系讲紧个 engine， 但系咧个玩法根本就唔系 Metal Gear 嚟嘅。我大致讲下点样玩就系你咧。就即系一个 team， 我当佢即系可以假设你四人同队咁样啦。首先开波之前，你就拣晒你啲装备，因为佢有唔同嘅职种嚟话，可能有啲系拣啲近身战啊、sniper 啊、射枪型咁，拣咗你个职种之后，你职种咧就有对应唔同嘅装备，跟住就喺一个空旷嘅地方，你执晒你啲嘢先，执晒之后，即系其实有啲似某啲 shooting game 咁样啦。拣晒你装备之后，因为其实只 game 之后解释点样要拣装备，拣完装备之后咧，就入一个箱，跟住就一齐 OK 咧，就入战场。跟住咧，大约有三分钟时间咗咧，俾你布防。布防点咧？你去 set 陷阱啊 ，set 高台 ，set 晒啲嘢 ，set 晒啲炸弹啊啲喺度。一够钟咧，第一波攻击敌人嘅丧尸就开始嚟，好少咗开头。咁如果你开头 set 个炸弹咧，只丧尸唔知嘅话，拆炸弹咪爆咯。咁你嘅任务咧，就是、因为佢就你自己个 team 人咧，要有保护一个装置，类似嗰个装置咧就挖一个虫洞咁样嘅咧，你就要嗰啲丧尸嚟到咧就唔系打你，佢哋目标就去嚼嗰啲。装置咁你唔俾佢借装置，咁你即系要打死佢啦。但打你当打紧佢之后咧，啲丧尸就会攻击你，所以你就要一方面你要保护嗰个装置，唔好俾人即系类似实有啲似守护军旗咁，其实都有啲抢军旗 game 咁样嘅。一方面咧，你就要打丧尸。第一波咧好似好简单咁啦，但打完之后咧死啦，啲弹就开始冇啦。佢就喺嗰一废墟屋度咧，就可以执啲装备出嚟咧。就因为嗰时候做只系玩一次嘅试版，我哋唔系好识得做嗰啲合成嘢。其实照睇个大致就咧，你可能要执啲唔同嘅玻璃啊、金属嗰啲咧，你要睇下你自己嘅 skill 有冇嗰啲合成嘅道具。可能话要 A 加 B 加 C 先变翻啲子弹出嚟啦。如果冇嘅话，你冇实弹就你就真系死嘅，因为咧你要用赤手空拳啊，用啲。可能啲棍去同啲丧尸打一只就得啫。当你有成五六十只丧尸冲埋嚟嗰阵咧，你认为你用嗰啲拳头胶打得到丧尸，打唔得死死硬嘅。啲丧尸搲一搲你咧，已经冇咗成截血咁样。所以咧，我哋打完第一波攻击都好似好轻松咁开枪啦。挨埋第二波开始难打啦。到第三波弹尽粮绝嗰阵咧，哇！真系用拳头胶打唔赢，真系过唔到嗰个 mission， 因为太多成个啲画面，嗰啲丧尸咧有啲低级同有啲好高级嗰啲，即系子弹都打唔入嗰啲，又多佢哋喺度。破坏个装置，打几多打唔死，即系变咗只 game 已经系你即系点讲咧？似系守城 game， 根本就唔系 Metal Gear。我所以因为我唔知道佢本身有冇 story mode 定点啊。总之就算有 story mode 度咧，你都系 唔係 Metal Gear 咁有個好明顯嘅任務，你係要去即係睇劇情去。 不過依樣嘢又你始終你而家都係叫試玩，有時試玩。 我意思個遊戲嘅玩法咧，根本就唔係 Metal Gear， 你 預 咗係搶旗仔 game 咯。 我覺得依樣嘢冇所謂嘅，實際出嚟實際出嚟，我當你玩咯。 即 係 點講咧？我覺得你當然有啲人會去鬧話K 廠乜乜乜嗰啲，我聽講去到呢個階段鬧嚟都冇用啦，因為咧。大局就已定，其實再鬧都冇意思。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可以同中意 Metal Gear 嘅 fans 講，你唔好將呢只當 Metal Gear 睇，你完全當一隻係 original title 去睇。 咁咧就比較上你要睇下比較客觀啲，即係我唔即係唔理佢當。 即係你唔中意就唔中意，但係唔需要將佢同翻原本嘅 Metal Gear 比較咯。 唔好將自己嗰個情感擺咗喺只遊戲嗰個評價上面，真嘅。 因為咁係兩嘢嚟㗎嘛， 再玩好玩咪好玩咯， 又唔關小島事，個 gameplay 又係唔係嗰回事，所以我覺得你即係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唔需要將兩樣嘢去比較咯。 唔係喎，嗰只心跳 I 偶像有 嗱，當日嘅活動咧，我好記得就係咧喺業內日咧就將一大扎 CD 就貼曬喺牆度，唔知咩事，真係淨係得個 title 名乜都唔知㗎。跟住到公佈日咧，眨下眼就話派曬俾啲 fans 啦。原來喺嗰啲 CD 陣後面咧，就有嗰啲角色嘅圖像。嗱，佢就話佢掛咗心跳嘅名啦，但係嗰啲角色就唔係心跳回憶啲角色嚟嘅。我估計咧，佢就係咧又用翻想用翻類似嘅套路，就係又想扮心跳，但係咧又想抽粒嗰啲水嗰啲，唔係 啦，偶像大師 ，Love Life， 即 係唔係偶像大師， 即係嗰類嘢。 而家 但啲女玩樂器嘅喎。 嗱，我直接嘅反應就係。 佢唔係 IMAX， 應該係另外有啲嘅 game 咧係類似 IMAX 大玩樂器嘅。 嗱，我俾我感覺就係咩咧？就係叫牛丸，就係見到人Idol Master 同埋 Love Life 紅，咁咧佢就將自己心跳去溝埋去炒埋大碟嘅 但係又唔係嗰個 producer， 又唔係嗰啲角色，其實我覺得就 冇所謂呢樣嘢，有一個反應。 又當翻頭先好似用 Metal Gear 上翻個諗係，咪望啲新 game 啦，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咯。 有時又話有時就係啲嘢，你真係真係説話唔知。有時莫名其妙紅咗，有時莫名有時你。 但係真係受歡迎，因為咧話第一日好快嗰啲 CD 已經派曬，當然啦。日本人你派嘢啊，梗係 咁正常啦，我都去攞啦。你唔派我都走去攞啦，派會唔少錢，你話少錢就話啫，啲嘢可以接受嘅咁樣。系咁 ，Square Enix 今年點啊？因為佢 嗱，坦白講，你一樣以前咧，即係你話舊年用舊年嚟講，佢舊年主打就係 FF15 啦，咁同埋仲有Kingdom Hearts 2.8 嗰其中兩個模啦。今年因為咧你冇曬呢大作咧，就比較弱。咁除咗行例有個 Connor FF14， 即係又係行例喺度打一個mission 攞 T 恤嗰啲，其實年年都有噶啦。佢最主要嘅 Connor 咧就係兩隻 game 合埋，一隻咧就係 FF15 嘅 multiplay 版，即係。即係你嗰啲角色就唔係原本嗰四條男人嚟嘅，即係有個自制角色，就係同其他人可能一齊聯機，但係打其實 game 好似翻玩緊 F15，不過咧啲角色就變曬你自己嚟嘅，就好佢其中一個搞笑就係咧，你一控制只六行鳥咯，用只六行鳥去打人咯。但我唔知佢就係一直叫六行鳥，定一條友著咗六行鳥套衫，總之咧佢個名係寫住賽果波嘅，但係咧真係成隻賽果波跳埋去打人咯。跟住另一個毛就係、死啦！系都系 FF 嚟嘅，Dissidia FF NT， 即系呢个揾外边厂帮佢做开发嗰只街机版 FF 嗰只格斗版，不过就移植咗去 PS4， 就出年一月出，因为佢啱啱咧公布咗FF15 个主角都会加盟落去只 game， 街机版都冇嘅呢个角色，所以就都好多人试，但系你话比起旧年 FF15 第一次试玩咧，个人数真系争好远都冇办法，因为你始终 FF15 同 FF15 嘅。即加強版嗰類嘢比，其實真係爭，即係知名度都唔同啦。咪其他 Square Enix 嗱，坦白講，以前咧 Square Enix 都有啲3DS 或者係 PS Vista 嗰啲手提機噶嘛。今年如果唔計頭先嗰兩隻 FF 咧，得翻呢個人生街道，即係叫做適動人生好運道嗰、那個好短好大嘅 corner 嚟做試玩，即係 Idata Key Street 啦。 嗯， 冇啦，因為又今年又冇 Kingdom Hearts， 又冇其他嗰啲 手提機出咗啦。 係啊。啲手機冇咁完全冇任何 corner， 反而淨係有 stage event 同埋有呢個播片嗰啲介紹，即係做繼續喺度宣傳下，冇任何嘢。同埋你話手機 game 反而就冇手機 game corner 添，可能佢係擠喺其他手機廠商嘅 booth 度唔知啦。但係喺 Square Enix 度就冇手機 game 嘅。 手機 corner 係一個問題嘅，手機手機遊戲一個領域嚟嘅。 因為佢有隻 FF15 出嘅手機 game 咧，佢反而擺喺另一邊另一個，即係幫佢做。 發行嗰個公司度做好大 promotion， 但係佢就唔係真係 Square Enix 度，所以 Square Enix 今年嗰個聲勢就係比起往幾年真係弱咗好多。 咁光榮點樣？光榮 Game 冇去喎，冇特別去睇。 光榮 Game 佢今次係整咗只 主打 game 嘅《的亞拉》呢個宣傳， 唔係呢啲， 唔係宣傳最俾入 最大喺光榮做最大嘅宣傳都係同任天堂合作嘅《火焰之文章》無上，因為Game Show 之後一個禮拜就出㗎啦嘛，咁擺嘅機台又最多，不過主要都係擺 Switch 版，咁都多人試嘅，因為其實《火焰之文章》都多 hardcore gamer 去即係。追捧啦，咁大家就網上資料又唔係咁多，大家都想試下究竟係咪玩法點啊，順唔順啊，啲角色點樣？其他因為其實你仲有無雙八嗰啲，不過就無雙八你無論點都好咧，你始終都係一個比較舊咗嘅 franchise， 嗰個新鮮感同埋呢個訪問無雙比都係差啲咯。 唔係大家慣咗係咪有講即係黑博嗰個遊戲？ 唔係佢個新玩法係有嘅，係有 open world， 但係都係個都係先嗰句啦，你新鮮感點樣都及唔上呢個訪問無雙嘅其實。 嗯 咁你话如果其实其他厂比较即系得意啲嘅 ，DMM 就反而冇以前咁，即系你先两年咧都仲有好主力去谷紧呢个林德 collection 啦。今年反而唔系，今年就会佢成个 booth 咧分咗好多个唔同嘅区域，系每一个区域都系做一只 game 咁，但系咧残收收就冇咗以前嗰种焦点啦。其他厂啊，嗱 Sony 啦，就讲 Sony。所以我記得咧，先兩三年咧，佢咧都有特別咧，就好重視啲 Plus 嘅 member 咧，就會做咗個喺二樓度咧，就俾一個 launch 咁咧。如果你係 Plus member 就上去咧，就可以優先試玩到，即係借張凳自己對住個機台，雖然唔係大機台，但起碼以自己霸住嘅時間嚟試玩啦。今年取消咗呢樣嘢，就全一層過，咁都係主要做主流都係做啲 PS4 同埋。部分嘅 VR game PS Vita 就基本上近乎冇晒㗎啦。咁因為佢你知今年佢會即係普及都出咗啦，佢主要都係宣傳緊 Monhunt， 因為 Monhunt 會係第一部有特別套裝嘅 Pro 機會喺年尾出啦。咁同埋有啲普通嘅 PS4 嘅限定機，例如話 Call of Duty 啊或者係 GT 咁樣，都擺咗啲機喺度即係 show 嘅。咁你話全個場入面反而係最大嘅 promotion 就唔係自己日本 game， 係美國嗰邊Quantic Dream 幫佢做嗰隻叫做 Detroit， 即係嗰隻玩AI 人形做主角嘅，就係有啲似之前嗰隻叫做Beyond Two Souls 咁樣，即係嗰啲算係叫做咩咧？歷險形式嘅遊戲，即係你揀唔同嘅決定就會影響之後嘅發展。即係其實類似睇故事書，不過今次嘅 game 仲要玩到就係話咧個場景有好多變化，你場景變化會令到個遊戲嘅分支越嚟越多，所以咧你唔好玩一兩次，要玩好多次先可能玩曬所有嘅枝節出嚟。但係咧嗰隻 game 雖然話係最主打，但係咧即係試玩台唔係特別多。最搞笑就係咧，因為隻 game 頭先講過咧，就係講 AI 人形啦，佢真係揾咗三四個 model， 有三個 model 咧喺個密封嘅 display 面，有個 model 咧就企喺啲 game 台面前咧，扮機械人點咧？你撩佢咧，佢都冇反應。佢突然間咧，真係好似機械人咁去喐，真係好笑咯！我引佢笑，佢又唔笑喎，真係勁喎！真係。但係你話如果 Sony 其他咪又係都係焗翻Call of Duty 啊 GT 咁嗱 ，GT 有嘢嚟講嘅就係咧，但係之前都講過 GT 宣布，即係佢而家對應咗 4K 同埋 VR Mode 啦。喺會場度咧有部特別嘅車，我嗰頭真係冇懷疑，我睇翻日本電視節目先知。佢有一個試玩台，我唔知道有冇人有冇公司出香港有冇公司引入到啦，係個車會喐嘅，即係點樣咧？佢嘅車台就你見到坐落咧，就同一般佢啲試玩台冇分別，但係咧，你見到張凳咧，四隻角咧係有彈弓嘅，咁你知唔知點解有彈弓咧？就是、玩起上嚟嘅車會喐嘅真係。 哦、oh. ， 但係我唔佢有冇特別去 sell 話究竟呢一台嘢做咗幾多錢啊？定係邊間廠做？我係好懷疑，如果呢一個 product 真係。實即係商品化咧，其實係好有市場，因為你真係等於喺屋企玩緊模擬嘅賽車咁樣。因為你以前玩 GT， 就算你用好高級嘅啲賽車設位啊、踏盤啊、這個滾波咁咧，架車都係唔喐噶嘛。如果架車都會喐咧，其實係好有逼力咯。但係呢樣嘢就比較特別。其他 game， 因為其實 Sony 不嬲一般公慣例，即係咧其他第三廠嚟話人中之龍二極二啊，其他啲 click 卡嗰啲 game 咧都會喺佢度做試玩台。所以咧，我哋通常玩法就係咧，如果喺發現喺各个厂排唔到嘅 game 就会喺 Sony 度排。我觉得 VR 都系唔系话冇嘅，咪 VR 咪 Summer Lesson 咯。我想试嘅，但系咧，当我发现想去可以去排嗰阵咧，已经排晒手落，真系试唔到，太多人排，唔知啲人真系咁中意 Summer Lesson 嘅。因为Bandai 咧同旧年一样啦，佢自己个 Booth 度冇擺 VR， 反而咧佢就要你去 Sony 度試先試到，即係舊年未出之前咪都係要去 Sony 度試，今年個 DLC 都係要去 Sony 度試，喺 Bandai 度冇得試。不如講 Konami 講漏咗樣嘢，就係、有一個 game 都係大 title 嚟嘅，就係咧有普通 mode 同埋有 VR mode 嘅二手 E 新嘅第二集嘅重製版啦。型嘅，咁就我见好多人都系试 VR 好，因为我相信其实玩法应该同普通冇一样，不过就变咗主观视点咁样啦。只 game 佢就系 Konami 同 CY Games， 即系 Side Games 嗰间做手机厂嗰间合作嘅。 巴木就知道嗰间。 咁咧就因为我相信 Konami 应该冇乜时间去做嗰啲 VR 嘢，因为嗰间公司其实而家出名在咧做好多 VR 嗰啲帮人做博客嗰啲嘢啦。咁我睇落去我睇咗个拍咗个 non VR mode 4K 嘅对应。真係靚咗好多，咁但係都係嗰句，高速運算嘅 action 咧，如果你玩得掂就會中意，玩唔掂嘅話就覺得好難玩同好花咯。講翻其他廠先啦，頭先講緊都係有咩世嘉，你係講咗咩啊？講咗上次。 上落啦，世嘉，因為世嘉其實都係講啲嘢咁樣。 手機咧，講手機，因為咧今年就手機嗰個唔多啊，你即係頭先以前我記得幾年前咧， 有段手機啱開始，手機遊戲開始好似好多㗎。 我記得嗰時候 Green 嗰個 booth 好大好大。 唔係 Green 就係、我形容就係咩 咧？暴發户啊？ 唔係啊，係又一間就係任天堂殺手嘅公司消失咗咯。 嗱，即係講佢以前就好大間，即係擺落 嚟， 淨係 title 都成三四十個，但係而家咧縮到得翻一個細嘅公司仔咁樣。Dina 即係摩巴機直頭冇咗，咁反而咧即係而家見到之前都我同啲朋友商量過就係咧，手機遊戲其實真係唔需要自己去搞一個 event 啦，因為好多時我喺網上公佈完，再俾我話咩事前登錄，跟住出隻 game， 根本上件事都完咗，使乜特別去搞 event 做宣傳啫？反而你話有啲 game 可能係類似Bushido 嗰啲，佢個 event 只不過係諗住即係叫做回饋翻俾啲客，即係可能揾個聲優嚟唱歌嗰啲，咁其實想 keep 住你人流繼續喺度做，所以K-Lab 嗰啲咧，咪繼續係有啲已出嘅遊戲嘅活動同埋宣傳下，但係佢哋主要都係其實都係想留客咯。咁其實一次而家日本手機遊戲市場咧，連佢都呢個 title 好大好大嗰啲嚟話，啲白貓嗰啲根本就唔需要嚟搞啦，搞乜鬼啊？佢自己搞活動好過啦，係之後咯，又唔見有 Monster Strike 喎，冇喎，即係反正最 top 嗰啲 game 全部都冇咯，冇到咯。 最麻烦就系而家手机游戏佢大嗰啲，佢自己一个摊， 佢自己做翻个小型嘅闭户活动好过啦。 唔好小型大型活动都得啊！佢哋而家啲嘢就系去到去 FGO 咁样，佢哋自己搞活动，自己搞佢当真够大到自己一个可以搞个展啦。佢想唔同你玩啫？就以前一成日用 FGO 做例子啦，跟住 Iron Master 咪开演唱会啲，佢根本上佢自己即系大 master 佢已经有 足够嘅嘢。Iron Master 不如讲下 Bandai 啦，一如以往比较大嘅 booth， 但系咧。Bandai 今年除咗大舞台之外，其實 show 嘅 game 真係唔多。最主力當然就係喺 PS4 同 Xbox One 都有出嘅龍珠啦。咁佢嗰個版本咧，其實同即係展示版本咧，同埋嗰個期間舉行緊 Beta Test 版本一樣嘅，得九條友嘅啫。咁但係咧都多人排，只 game 係順嘅，就冇乜點樣拖慢。咁我諗，如果之前冇機會玩 Beta 嘅人咧，到時只 game 一定要留意，因為只 game 始終係 Assist 做開發啦，就睇到而家就冇乜和氣，即係。如果啲人咧係唔中意玩而家 Marvel 對 Capcom Infinite 嗰個二鬥二咧，又中意玩即係天披對戰咧，其實龍珠呢就冇得輸嘅，其實就畫面又，中意畫面係靚。 同埋龍珠今次佢又多咗佢有新嘅賣點角色。 嗰個人造人眼真係把鬼咩啫？ 睇下口味啦，問題啦，唔係有啲意外，我喺網上睇其實人氣唔差嘅， 係唔差噶，即係起碼 Up to Now 都係正評咯。咁你呢個就嚟出嘅Ace Combat 7都冇乜特別嘅講法，因為都宣傳咗好耐咯，都攤下凍曬啦。啊，有隻 game 一定要講嘅，就係呢個巨影都市，即係呢個咩 轉 睇轉名都市第四集出唔成之餘，算啦，即係把心一橫。如果成日講啲太真實嘅天災，又好似驚勾起人啲不好嘅回憶，不如直頭去到盡。嗱，超人打怪兽，嗱呢啲事一定会发生啦先，因为你话讲地震啊，讲火山爆发啲，即系好容易触动到日本人自己神经噶嘛， 因为日本人 太多天灾啦， 佢系好政治正确嘅国家嚟噶， 咁啊，所以咪就去到好尽，切直头你讲，哎呀，呢、這个奥特曼大战怪兽，喂大佬呢样嘢系真实上一定会发生啊嘛 ，Alpha 又有 Alpha 第二， 有 Ultraman， 有 Alpha， 有 Pat Labor， 有加美拉。 有哥斯拉呢啲事，全部都唔会真实发生噶嘛。 系咁，咪同你玩啦。呢样嘢聪明嘅，其实一样嘢有卖点啊嘛。又 唔系，如果本身咧只 game 已经系经过两次开发都出唔成，都已经系好颓嘅啲人。咁你要用到呢啲 franchise， 自自然然一定系 Bandai 噶啦，系咪先 ？Bandai 又觉得 Bandai 你都知本身佢自己开发嘅人手唔多，有人咁样提出呢啲咁，即系有啲咁嘅现成嘅嘢喺度，配啲角色落去 ，Bandai 一定系好欢迎嘅。其实咁试玩版都多人试嘅，其实都点讲咧？其实都好住睇住面都试嗰、那个嗰、那个格局，就你话系咪好有冇惊喜？我就觉得系冇乜惊喜嘅。不过咧，有样嘢一定要谈嘅就系咧，啲画面嘅 quality， 即系尤其是嗰啲。即係講得個人啊，入喺條街度行啊，入到間鋪頭咧，佢啲 quality 真係好差，即係得佢嗰啲微細啲細緻位咧，仲衰過人龍極一。即係我心諗，我以為係睇緊 PS3 嘅 game 咯，即係覺得嗰啲即係佢嗰個唔係玩唔係講 poly 講啦，係嗰啲好粗枝大葉咯，我覺得真係唔得咯，我覺得。 不過依只 game 出到我啦，已經係先，已經玩一神 啦。呢個出得到？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依只 game 本來大家以為佢已經係叫做永遠封印嘅。佢你出得到我嘅已經唔係話太。 嗱，而家諗一個最好嘅方法，坦白講，如果呢次中嘅話咧 ，OK 嘅話咧，要出就咩難啫？佢就換過曬嗰啲角色咪得咯。 同埋依只 game， 你叫佢唔係即係玩畫面嘅，睇佢又係嗰個睇玩 game 啫嘛，睇玩好唔過唔睇嗰啲玩嘢過唔過癮啫。 係啊，好多啲你睇下啲嘢嘅。 睇玩就睇啫嘛，如果你玩得好嘅話，其實就掂嘅依 game， 因為其實喺《絕命都市》本身依個系列就唔係話靠所謂嘅用。畫面啊 ，key 卡嘢嘅技術面係真係靠 gimmick 噶嘛？你 gimmick 要夠得噶啦。 咁同場 Bandai 仲有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啊 ？Goita 嗰班人做嗰隻有隻新 game 叫做Cookwing 啦，咁都係多人排嘅。咁就太古啦，太古都有人排。咁就其實因為咧講開太古咧，香港都會有，而據。之前嘅情報就係、是、咧，行版咧係會中文界面。咁如果中意玩太古嘅有 PS4 嘅，咁留意一下啦。因為其實 PS4 都 up to now 都未出過太古嘅，其實咁就都係呢啲 game 啦。有一個 corner 位好大嘅 corner 嘅就係咧，佢將 Bandai 將佢一旗下嘅手機遊戲擺曬出嚟，會即係用佢啲 icon 就砌一幅牆啦。我多到咧，發覺原來 Bandai 淨係出咗好鬼多手機 game， 廿幾三十隻嘅。你有冇玩啊？ 佢冇啦。 咁咧，你系派面具，你知唔知 Bandai 呢期去宣传啦？派咩嘢手机游戏嘅面具咧？一定估唔到。佢咧呢期谷紧咧就人拿只 game， 佢又派咧一个系派啊贩卖人拿，一个就派贩卖勇次郎。啲人咧就攞咗面具，真系戴起身，哇， 好恶顶， 真系好恶顶，恶趣味到爆。Bandai 就咁啦，其他廠都冇啊！因為要講嘅就係咧，以前 Bandai 咧嗰啲即係嗰啲 companion， 即係啲 show girl 咧就好保，即係啲衫就好密實嘅，唔露肉嘅，啲樣咧仲要係即係一好一般嘅。但係今年咧唔同啦，我心諗點解咧有幾個女仔啲衫咁 sexy， 同埋啲女嘅質素唔同曬嘅？跟住問翻我 friend 話係啊，今年咧 Bandai 咧嗰啲 show girl 咧搞嗰、那個即係選舉咧，即係。嘅人投票邊個最靚？我心諗你搞活動咁，自然而然啲女就靚啲噶啦，係咪先？ 正常嘅呢樣嘢。咁但係之前差唔多咯。差唔多。 有樣嘢要講，之前唔知有冇講過就係嗰個入場人數啦。因為我就冇退 count 最後一日啦。頭三日咧，佢共通點就係咧總入場人數，即係每一日都係少咗，而尤其是喺第一日咧，記者就少咗好多添。 係咯，這個上一集都講啦，就係、是。你本身你啲鬼佬厂唔嚟嘅话，啲鬼佬公司就应急噶啦。 实际鬼佬厂唔嚟啦。旧年都有嚟嘅，例如话 2K 冇嚟啦。Bethesda 佢就缩咗落去，摆咗喺 Square Enix 度，净系 show 个 Evil Within 2就算啦。EA 咧，原本都旧年咧都系有一个借个位嚟show Titanfall 2嘅，同埋就 Battlefield。好似系啊，咁你就冇晒，直头就播喺世界度攞个电视机喺度播下片就算，即系。我諗Ubi 就唔會嚟，因為 Ubi 近年都自己會喺十月喺七月自己擺喺 UDX 度自己擺個 show 就算，即係變咗佢哋咧嗰個 show 唔係唔重視你，係覺得我唔需要嚟幫你呢、這個 TGS 拖大腳啦，即係我要搞活動，我不如自己搞一個做純全部我個廠，甚至可能我打一個一隻 game 嘅電台活動嗰、那個。 依係老飲嘅老飲經驗啊，就係、是、我間廠夠大，我嘅 title 夠多，我就唔需要靠。 佢寧願可能將個別 title 搞一次小型嘅活動，佢覺得 集中性火力嘅宣传仲好过我嚟到摆四日，我又唔知道，可能又要租又要钱，又要系搞好多麻烦嘅嘢，即系佢会觉得更自己做活动更加重，所以我有啲担心就系、是、咧，即系今年其实 DGS 咧，通道阔咗嘅，当然去到一般日咧，通道阔咗都冇意思，因为都行唔到，但系咧通道阔咗，感觉上就系咧你。知道佢每一年都同你讲噶，我哋参展商数量多咗，但你唔好呃我啦。参展商数量多咗，可能你嗰啲系啲四乘四好细嘅 booth 嗰啲，冇意思嘅其实。 嗰啲嘢依家好多年前已经。 当你见到 人数 正常 size 嘅 booth 嘅数量少咗，通道阔咗，即系话咧，你感觉到就系咧，嚟摆嘅人真系少咗。咁其实我哋之前上集都讲过，日本厂一系就已经俾。大厂食咗，咁把食咗，咪冇咗你呢间厂嘅 booth 咯，即系好似 From Software 就冇咗呢个厂添啦，即系佢唔需要，佢唔会自己再发 game 啦，都系帮人发啊嘛，即系帮人做 game。 一系咧就一系又自己独立搞， 就唔搞添啊！即系你话好似有啲系反而调翻转头，我觉得感觉上就系十间厂可能咧有八间收咗工，就多翻一两间，即系你其实睇条数只会越嚟越少咯。仲要鬼佬厂唔嚟，仲要你冇咗咩工收货。 最后我讲一单花边都要800蚊咧，就系、是、俾人踢爆咗。你知啦，会场上面咪有啲会员咪有个 counter 先饮食熟食 corner 嘅。 佢今年直头唔系摆嗱，唔系摆一至八，唔系摆九至十一咯，系摆喺由一至八中间条路去嘅一个 hall， 即系类似一个唔知系咪类似运动场定点嘅地方嗰度。把細嗰度話好少人去啊嘛，話 唔係重點就係佢依個八卦真係有佢都話1500 yen，就話咩牛扒咖喱，俾人踢爆咗咧，嗰牛扒咧唔係牛扒，係梅腩肉嚟嘅。 哦，唔緊要啦，即係我覺得想講， 不過講真，其實有試過食過去嗰時。 嗱，先幾年咧，仲係。摆晒喺一至八度，即系点样咧？主要嘅 即系通常就摆喺最后嗰两个馆。 主要嘅厂就一齐系1-3、6-4-6。嗰时7-8就系有个 event stage 同埋卖嘢、儿童食嘢摆晒嗰度。嗰时我觉得最好，因为咧我都系 refin 喺呢八个嗰度行。 真系啊！ 由旧年开始咧，卖嘢嘅 cosplay 嘅即系摆 pose 着衫区，同埋呢个VR 嗰啲就劈曬喺9-11，死啦！其實咧由1-8去9-11咧，行過去要個零字，所以變咗係話你其實唔會兩邊走嚟走去，你一走咗去咧，你又唔想翻轉頭。咁你仲衰啲就係咧，將食嘢擺埋喺直頭係，我唔知點講你聽咧，佢喺個殼應該係喺7-8度咧，有條路咧行去另一個殼仔嗰度嘅，擺曬喺度心諗，我寧願唔食啦。即係其實佢好似變到咧個會場好大好大，即係加咗唔同殼，其實。哦，特別將一個殼嚟做飲食，其實係多餘咯。 因為其實啲人就方便咁行食， 但係其實你知唔知七號八號殼其實好空㗎？ 你要夾硬拉大佢，要大中 搞大空咯， 衝大頭鬼， 即係必要其實 冇必要多鬼魚啊！因為嗱，係我即係想講一陣，其實1800 yen咧係如果你唔係話俾人知咧，梅即係唔好俾人踢白肉，你賣假嗰啲，即係梅肉唔係牛扒啊，冇所謂。你每場都貴㗎啦。 嗱，每場個價我食過就係正 standard 嘅。得兩嚿肉仔嘅咖喱飯咧，就800 yen，呢個係幾年前食過啦。 預咗嘅，預咗貴啊， 所以咪唔食。唔係，即係貴唔係問題啊，唔好食啊嘛，呢啲先係死啊嘛，大佬。 我以前去親就咩咧？喺會場中間有間老麥噶嘛，去一老麥食飽我先入去啊。 會場中間有間老麥。 唔係，由即係車站去到會場中間啊，有間老麥嘅，好似有間，好似喺有個啲 shopping mall。 嗱，今年有得整，你要講下咩咧？先幾年有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咧好多外國記者嚟。以前咧，你知十点开场，去9点到先至开始开个 booth 嚟帮人做嗰、那个press 嘅 registration。问题嚟啦，到十点都做唔晒，因为太多人。今年咧8点开始就可以做， 应该啦。 所以咧，我今年我同我个 friend 去咧8:30到咧冇人嘅，因为咧唔系啲人未到。我已經見到有人已經係坐咗喺，你知傳媒有個入口係咧，俾人哋一開場即刻入去5:30度嘛，嗰度啲人已經做曬，即係話早啲開，你早嚟嘅咪早做咯。頭先我見到後嚟就9:00都好，都冇人龍，因為你其實早咗個1小時真係爭好遠。 同埋其實我成日都話就係、是、你媒體室你即早開放俾人哋擺 低。今年媒體室搬咗搬咗喺原本媒體室嘅要喺兜嘅後面咧，隔攝咗嘅今年。 唉，一年隔攝咗一年真 係。今年我個感覺即係我照睇落去啦。如果老飲其實都預咗，唔係預咗，係唔翻嘅啦。我期望如果出年 TGS 咧，啲廠多啲 Switch 嘅 game，即係今年上集都講過，大廠冇 Switch game 咁滯，即係 收曬啊！ 唔係收曬，因為啲廠見到你 Switch 真係做到，我先至開始落手做。喂，你會場 show 嘅咩 game 啫 ？Capcom 就 show Power Revolution 其實已經係已有嘅 game， 不過係轉 Switch 版。Bandai 有咩咧？有龍珠 Xenoverse 2。喂，人哋 PS 版出咗成年啦，即係全部都係啲將暫時大廠就係將現有已經出咗 PS4 嘅 game 就移植咗落去 Switch、嗯。即係其實坦白講係好雞肋嘅。當然你如果冇玩過 PS4 咁，你覺得正咯。但你玩過，你覺得我唔使遲人一年先玩一啲嘢啦。嗱、嗯，其他廠都冇真係冇 Switch， 可能佢出年會有，但係佢當見到 Switch 紅咗之後，先開始掟 proposal 嚟再開發，真係要時間。咁預期我真係預期出年嘅 Switch 開始有啲嘢睇啦。 因為其實你用一年時間開發差唔多，即 係都好混水。 我唔係講緊 Triple A 嘅大作啊，我係講緊一隻普通嘅二三線作，用一年差唔多噶啦。即係因為個畫面真係冇唔需要做到PS4 咁靚。再調翻轉頭睇，如果我要做同步嘅 game， 即係可能我只 game 有 PS4 版有做 Switch 版，冇話唔得噶，咪撳翻細啲去做。咁但係問題嗰啲 game。假設要喺出年度出，咁你都要出年先宣布，其實而家未宣布住啦，太早。所以今年主流嘅 Switch 嘅試玩喺度，全部都係即係近乎全部都係啲 indie 嘢。咁有好處喎、啊，你發覺咧，你睇 PS4 咧，即係全部都係大廠主義，即係冇反而冇嗰啲 indie 嘢 show 出嚟，啲、 嗯、 indie 嘢就去曬 Switch 嗰度。即係睇你點睇咧，因為有啲人可能中意好中意係話玩一定要有個 package 嘅，有盒誒說明書儲曬成 set 嗰啲嘢。但而家真係你睇日本啦、啊，越嚟越多即係 download only 嘅 game， 咁我諗呢一個趨勢真係會慢慢越嚟越即係激化咯，會。 同埋我覺得低成同埋 Switch 佢本身真係有一隻 幾百英嘅 game， 你想點啊？大 佬，我幾百英冇所謂，其實而家就揾手遊啲。 幾百英嘅 game 係唔會出實體版，因為佢本身間廠要俾只 game 個俾 成本都過程， 唔係成本平，但係。俾嗰个版权利金都唔知几百 yen 啦， 就系咯，不如做成嘢，诶，做 download 版仲简单， 佢都冇得拣，即系只 game， 如果你本身佢谂住都系卖五百 yen， 你冇可能要加多一千 yen 权利金买 先。讲真，你话就算系一次，即系依一二千 yen， 其实只 game 都系 download 版嘅啦，而家 系啊， 系啊， 我点解要蚀呢啲权利金俾你？不如自散买， 就系咯。好啦，咁今个礼拜即系补埋啲湿碎碎嘅散件啦，补埋。 系，其实都系嗰句希望啊，杰达，你第一出年你快啲去啦，系、哎、你 大佬。麻鬼煩，有時冇夾房啊嘛， 咪折啲價出嚟咯。 誒，折到嘅咩？我十一月有比賽啊，跟下年三月。 下年唔好去比賽咯，係。 但係我比賽比賽好重要嘅。OK， 好啦，咁下一集就下一集再講啦。 拜拜。